期新华保险怪人生每一天。 北京时间2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武德9年，玄武门之变，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他的朝堂上，文臣治世，武将建功，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李世民西征东突厥，灭国吐谷浑，天可汗名扬四海。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为争夺地位，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初掌大权，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他又如何化解？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透过历史的尘埃，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 上回我们讲到，李世民决定与太子决战，他按照先前商讨好的方案，给李渊上了一道亲启密奏，说建成原籍，淫乱后宫。接下来长安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唐武德9年6月初4的清晨，与以往一样，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气息，树上的鸟儿还在一如既往的欢叫，长安城还是那个长安城，只是在这片安静祥和的背后，谁又能够想到，就在今天，长安城将会迎来新的主人。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这一天起得很早，他们已经在昨晚接到了老爹李渊的口谕，让他们一早进宫面圣，有重要的事情商议。重要的事情？最近似乎也没有什么军国大事啊。以往即使有军国大事，也没有催得如此之急，到底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情呢？李建成与李元吉琢磨了半天，也没有理出个头绪。李建成一摊手说，嗨，算了，别猜了，什么事儿一进宫不就知道了吗？在李建成和李元吉商议的同时，李世民也在准备着。对他而言，今天这一战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战，获胜则是定江山的一战，失败则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一战。经历过无数次恶战的李世民不由得就有了一丝紧张，因为这一战与以往有着太多的不同。以往恶战无论战事多么紧急，他的背后始终站着老爹李渊这个坚定的支持者，而这一次他却是孤军奋战，背后空空荡荡，以往的支持者老爹李渊恰恰站在自己的对立阵营。这一战与其说是兄弟内战，还不如说是以一己之力与老爹家兄弟的死磕，不仅难而且险。 盘点手下的兵马，李世民无奈地笑了，这或许是自己这一辈子打的最寒酸的一仗。手下的主将不过尉迟敬德、张公瑾、侯君集、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宇文士及、高士廉、程之杰、秦叔宝、段志玄、屈突通、张世贵等十几个人，而直接跟随李世民在玄武门埋伏的是其中的九个人。究竟是哪九个人，各种版本争议较大，总之以上这些人就是李世民起事的核心力量。在核心力量之外，是愿意跟随李世民起事的士兵。士兵有多少呢？骑兵数百人。这几百名骑兵就是李世民打这场大战的全部家当，而他就是要拿这些家当与建成死磕。用几百人发动政变似乎是难以想象，更有些寒酸。事实上，政变并不完全取决于人数的多少，关键看如何运用。运用得当，几百人照样可以开天辟地。历史上政变的套路如出一辙，政变其实不需要太多人的参与，参与人多了反而容易坏事。只要是找对了关键人，政变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以往看韩国宫廷剧，会发现这韩国宫廷政变太简单了，找一些士兵把当权的大臣一抓，然后就可以宣布兵变成功了。这其中或许有艺术加工的成分，但事实上很多政变就是这么简单。愚蠢的人总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而聪明的人却总是把复杂的事情搞得很简单。无疑，李世民就是那个把复杂事情搞得简单的聪明人。他没有把寥寥几百人的队伍拉到东宫与太子面对面的死磕，而是把这几百人悄悄地安排在了一个关键的地方——玄武门。玄武门是长安宫城北面的中门，入朝的必经之路。李世民从这里入朝，李建成和李元吉同样从这里入朝。李世民为什么要选择在这里埋伏呢？原因只有一个，没有皇命，任何人的兵马不得进入玄武门。这下明白了吧？无论李建成和李元吉手下有多少兵马，进入玄武门之后，他们都成了光杆司令。此时李世民即便手里只有100兵马，但是对付光杆司令李建成和李元吉已经绰绰有余了。那位说了，既然任何人的兵马都不能进入玄武门，那么他李世民的兵马凭什么能进去呢？这就不得不提及李世民在军中的影响力了。唐朝的大部分江山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军中的多数将领都与他交往甚密。有着这层关系，李世民往玄武门安插点人马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了。除了李世民在军中的影响力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多数将领不愿意也不敢卷入皇子的纷争之中，因此对于李世民在玄武门安插人马，多数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山静观虎斗。等那只胜利的猛虎从血泊中走出来的时候，他就是新的森林之王。如此一来，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就是血盆大口，他们能躲过这一劫吗？本来他们有机会，可惜让李建成错过了。在李建成和李元吉上朝之前，李建成接到了内线张婕妤的密报，说秦王派人密奏太子齐王淫乱后宫，皇帝震怒，要当面对质。李建成看完当即吓出了一身冷汗，秦王这状告的可太毒了，淫乱后宫那可是大罪，这是往死里整啊。李元吉也乱了阵脚，有些慌乱，大哥要不咱们今天不进宫了，看个情况再说。李建成可不这么想，不进宫那不是不打自招了吗？再说你躲得过今天还躲得过明天吗？老爹那里是一定要当面说清楚的，不说清楚我这太子也就当到头了。李建成定了定神说，放心，不会有事的，咱们的兵马已经发动起来了，戒备森严，咱们还是一起进宫吧，看看 到底是什么情况。此时的李建成依然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了自信，却不知道他的自信满满之下却还有一个大盲点，这个大盲点就是玄武门。对于李建成而言，他的太子府是安全的，李渊的武德殿也是安全的，他想当然地认为从玄武门到武德殿的路上也是安全的，却没有想到从玄武门到武德殿的路恰恰是他的安全盲区，正是这段盲区让他踏上了不归路。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天空依然宁静，偶尔有鸟儿飞过，天空无语，谁又能看得出鸟儿曾经飞过的痕迹呢？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上午，建成和元吉如同两只飞鸟从大唐的上空飞过，只留下若有若无的痕迹。与此同时，李渊召集重臣裴寂、萧雨、陈叔达等，今天他要好好的审审三个儿子，仔细分辨一下自己头上帽子的颜色。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一行过了玄武门，直奔武德殿。这条路看起来与以往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李建成和李元吉还是感觉到有些异样，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呢？他们也说不出来，只是感觉着不太对。究竟是什么地方不对呢？李建成一脸狐疑地策马向前走着，前面就是临湖殿。忽然李建成的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把他吓了一激灵，与李元吉一对视，两人瞬间变了脸色。不好，秦王要动手了。两人拨转马头往原路回奔，只要冲出玄武门，命运就还在自己的手中。李建成和李元吉打马快走，可惜一切都晚了，在他们的身后，李世民与尉迟敬德已经追了上来。李世民一个人冲在了前面，尉迟敬德则是不远不近地跟着。李世民大喊一声：“大哥！”这声大哥让李建成和李元吉定住了马，他们知道冲出玄武门已经没有可能了。既然李世民已经决定动手，那么此时的玄武门一定是死路一条，前面的路已经断了，剩下的只能死磕。李元吉干净利落地摘下了自己的弓，搭上箭，瞄准拉弓。这个时候他眼中的世界模糊了，李世民成了他眼中的焦点，只要射死这个人，自己和大哥还可以转危为安。然而李元吉太紧张了，跟李世民比他还是太嫩了。李元吉三次张弓，却因为紧张过度动作变形，居然三次都没把弓张满。而弓如果不能张满，即使勉强地射出了箭，这箭也会在中途落下，根本对李世民构不成威胁。就在李元吉试图第四次把弓张满的时候，李世民弓响箭出，一人应声落马。落马的不是李元吉，而是太子李建成。此时的李建成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的储君生涯，他的皇帝梦，都随着那支箭灰飞烟灭了。人生的结局居然是一支箭。李建成残存的意识中闪过如此一个念头，念头一闪而过，念头消失了，太子李建成也消失了。在箭射出之前，李世民的眼中只有敌人，只有仇恨。而当李建成中箭落马的一瞬间，李世民的心不由自主地有一丝疼痛。眼前的这个人跟自己斗了九年，恨了九年，却没有想到他死去的一瞬间，自己居然还会心痛。恨了这么久，居然在心底还有手足之情， 为什么我的仇人居然是我最亲的人呢？李建成落马，李世民精神恍惚，李元吉目瞪口呆。一母同胞的三兄弟上演了比戏剧更好看的戏剧。受到惊吓的李元吉无法将自己的弓张满，只能打马快跑。而这个时候，尉迟敬德率领着70名骑兵赶到，对着李元吉兜头便射。李元吉急切之间从马上栽了下来，就地翻滚，躲进了一旁的树林。或许上天为了增加李世民的劫难，就在这个时候，他的马居然受惊了，不受控制地飞奔了起来，直愣愣地向一旁的树林狂奔，却不料缰绳被树枝挂住，前进不得。而李世民则从突然停住的马背上倒栽了下来，一时间居然疼得无法从地上爬起。一个身影从树林中窜了出来，夺下李世民手里的弓，反手将弓弦套在了李世民的脖子上，手上开始发力。李世民渐渐有了窒息的感觉，尽管他没有看到发力者的面孔，但他心里很清楚，勒他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三弟李元吉。难道这就是命？李世民心中苦笑。不，我命由我不由天。李世民不是一个认命的人，尉迟敬德同样不是。就在李元吉正在发力之际，尉迟敬德出现了，大喝一声：“住手！”这一声大叫让李元吉的动作走了形，瞬间感觉手上没有了力量。嘿，这倒霉的心理素质。李元吉抛下弓转身就跑，慌乱中他变了变方向，朝着武德殿的方向跑去。那里是老爹李渊的地盘，只要跑到了武德殿，自己就安全了。或许老爹一怒之下还会斩了秦王而立自己当太子呢。一定要跑到武德殿，一定一定啊。然而你见过跑得比箭还快的人吗？尉迟敬德在李元吉的背后冷冷地看着，原本他是不想亲自动手，毕竟建成和元吉都是货真价实的皇子，真正的金枝玉叶，秦王的同胞兄弟由秦王李世民自己解决，那是家务事，而如果由自己这个武将解决，那就是大逆不道。倘若将来秦王念及首都之情，那么又将自己置于何地呢？倘若皇帝李渊一定要报杀子之仇，自己又怎么能躲得过这一劫呢？然而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不动手已经不行了。如果让李元吉活着跑到李渊面前，一切就都完了。不仅秦王要完，跟随秦王起事的兄弟们都要完，绝不能让李元吉活着跑到李渊面前。张弓搭箭，前面跑的李元吉成了尉迟敬德的移动靶，只是射这种靶子的难度实在太低了。弓弦响处，李元吉应声倒下，他与李建成一起像两只飞鸟一样从大唐的天空中飞过，了无痕迹。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世界上无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都有一个特点：无腿走遍天下。建成和元吉被杀的消息很快从玄武门内传到了玄武门外，消息传到了太子公义卫车骑将军冯立的耳中，冯立不由得叹息一声。他曾经在脑海中闪现过这个可怕的结局，但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太子已死，剩下的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冯立叹息一声：“唉，太子在时，我们接受他的恩惠；太子不在了，我们怎么能逃避他的灾难呢？”随即他对手下简单交代了几个字：集合，攻打玄武门。一声令下，太子公副护军薛万彻、屈志、直府将军谢淑芳集合东宫齐王府的人马共计2000余人，直扑玄武门， 目标只有一个，为主人报仇。如果建成原籍，地下有知，应该感到欣慰。当全天下都背叛了他们，至少还有冯立这样的人在努力地为主人报仇。2000人马骤然聚集玄武门，玄武门的形势顿时微妙了起来。这个时候，玄武门聚集了三方势力，一方是效忠于太子建成的2000人卫队，一方是效忠于秦王李世民的数百名骑兵，还有一方势力是效忠于李渊的守卫玄武门的宫廷禁军。三方势力混杂在一起，各自打着各自的算盘。从实力上看，太子建成的卫队实力最强，效忠李渊的宫廷禁军暂时不能大规模集中到玄武门来，在玄武门的守军只是平常的配置，兵力相对有限。而相比之下，李世民的队伍更加有限，只有区区数百人。三方博弈，谁能笑到最后呢？2000多人的太子卫队扑向玄武门，如果这2000人冲进了玄武门，李世民势必凶多吉少。以冯立、薛万彻的复仇之心，李世民的数百骑兵很难抵挡住太子卫队的兵锋。如此一来，玄武门之变就成了李世民兄弟三人的杀人游戏。杀到最后，兄弟三人一个都活不了，岂不是白白便宜了李渊和小老婆那些工业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皇子们？上天对李世民还是厚爱的，千钧一发之际，有一个人站了出来，此人力大无比，胆大心细，眼看着太子卫队气势汹汹地向玄武门冲过来，马上一个机灵，抢在太子卫队冲上来之前，将原本大开的玄武门大门给关上了，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死死地顶住了大门。被挡在门外的太子卫队没有重型武器，只能用刀枪拳脚冲击大门。然而任凭太子卫队怎么冲击，玄武门的大门纹丝不动，里面的勇士用一己之力将太子卫队隔绝在玄武门外。这个勇士就是张公瑾。在太子卫队与秦王势力正面接触的同时，一旁观望的是守卫玄武门的宫廷禁军，率兵值守的是云辉将军靖军鸿。无心插柳，他居然成了关键的第三方势力。如果他帮助太子卫队，那么秦王势力必败无疑，而如果他帮助秦王，那么太子卫队必定很难进入玄武门。现在胜负天平的砝码握在了靖军鸿的手中，他会将自己的砝码放在哪一边呢？对于皇子间的争斗，靖军鸿早有耳闻，却没有想到今天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血淋淋地发生了。作为宫廷禁军的将领，他知道结交皇子的危险，因此对于三大皇子他都保持着距离。在他心中，主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皇帝李渊，而他的职责也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护宫廷的安全。现在太子卫队杀气腾腾，秦王势力频于招架，他并不准备帮助哪一方，他只想尽自己的职责。手下亲信看出靖军鸿的心思，急忙进言，如今形势不明，不好判断，不如等到大军集结，看清楚形势再出兵也不迟啊。靖军鸿摇了摇头，一指外面杀气腾腾的太子卫队，这些人都抱着给太子复仇的心，一旦过了玄武门，必定是大开杀戒。这些鲁莽武夫杀红了眼之后，他们的刀可未必认得皇帝呀。不必等了，出战！靖军鸿大吼着下达了命令。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李世民的数百名骑兵如何应对太子卫队和宫廷禁军？李世民又是如何向李渊逼宫的？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可她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她，使她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欢迎收听小说《红唇》，演播小群。 假如叶梦薇懂一点心理学，她就会明白自己有着情节比较轻微的恋父情节。这种类型的女孩子往往童年的时候没有跟父亲建立起安全依恋，没有形成亲密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父亲过于溺爱女儿，没有在恰当的时候形成良好的分离。叶梦薇属于前一种情况，严格地说，由于父亲在她面前总是很严肃，父女之间的交流也不多，她跟父亲的关系甚至有些疏远。她想象当中慈爱、包容、睿智的父亲形象一直是缺失的。有这种恋父情节的女人，往往喜欢年龄比自己至少大5岁的男人，或者最低限度，这个男人必须心智非常成熟，才有希望获得这类女人的青睐。叶梦薇最近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说法，恋爱要趁早，在把握好自己的前提下，不妨多几段感情经历，这样更容易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伴侣共度一生。这是他听一帮30-40岁事业成功而婚姻失败或家庭面临考验的女士总结出来的。有一次叶梦薇采访这群人，他们得知叶梦薇依然独身，于是就语重心长地把他们多年来总结的经验和盘托出，告诉他最好22岁大学毕业之前就找到自己的真命天子，最迟也不要超过25岁，否则你动作太慢，找到自己喜欢的优质男人的概率就会变低了。因为在目前的社会，不可否认的残酷现实就是女人最大的资本是青春，当然还有其他的资本，比如智慧、事业、容貌、社会关系，但这些跟青春是没法比的。叶梦薇也知道他们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毕竟那种一辈子只谈过一次恋爱就结婚而且还过得很幸福的只是小概率。是的，更年轻的时候没找到自己适合的人，如果太不把岁月当回事儿，一不小心就会被沦为明日黄花，确实有些麻烦。打开门，第一眼看到严雨洁，叶梦薇就微微夸张地惊叫起来，哇，你的嘴唇好漂亮啊。严雨洁抹了极为亮丽炫彩的玫红色唇彩，唇形显得非常诱惑， 他把带来的鸭翅膀、萝卜皮两样凉菜放在茶几上，然后一边拿出那瓶在电话里提到过的葡萄酒，一边揶揄地说：我们再漂亮也是假的，人工的，哪比上你呀，天然的，眉不擦而翠，唇不点而红啊。叶梦薇微微地笑着没接话。严雨洁扫了叶梦薇一眼，见她穿着真丝的家居服，就打趣道：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哼，你看你穿真丝好奢侈，看我们穿的是破破烂烂的牛仔裤。其实严雨洁穿的牛仔裤是前一天刚刚买的，这么说本意是要显摆一把。破洞牛仔裤这些年非常流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些年的流行元素常常跟人们的传统审美大唱反调。人们熟知的说法是衣不如新，人不如故，可现在倒好，明明是全新的牛仔裤，故意要做旧破洞，也不知是谁拍烂脑袋想出来的点子。如果这种时尚仅仅是人们的某种口味，没有副作用也就罢了。然而叶梦薇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意思是说人们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是在毁灭人类的未来，因为牛仔裤做旧磨破需要使用特殊的工艺和药剂，会给水源、空气带来严重污染，也已经直接损害了生产线上工人的健康。叶梦薇相信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令人震惊的内幕，否则这种看起来破旧的衣衫根本不可能流行。于是他决定要做条新闻，标题叫做让破洞牛仔裤走开。严雨洁听叶梦薇一说也是瞪大了眼睛一脸茫然，他说他要早知道是这样就不会买了，旧牛仔裤又不是不好看到哪儿去，买条到处是洞的牛仔裤也只不过是觉得好玩，追追流行而已。两个女孩子都感叹道：哎，连我们这种掌握这么大信息量的人也都是刚刚知道衣物做旧之后的危害，那知道真相的人肯定很少吧。叹息了一阵儿，严雨洁拍拍手转变话题说：嗨，反正以后我们不买这种牛仔系列就行了，买了也只好穿了，要是扔了那更浪费。哎，算了算了，哎，说点高兴事儿。哎，你看我带的这种红酒叫冰红，这是一个做葡萄酒销售的朋友送给我的，喝起来像果汁一样，你肯定会喜欢。你看有了好东西我特意带过来跟你分享，我对你好不好啊？叶梦薇忍不住笑了，真不愧是个讲师，你这丫头嘴巴就是甜，酒还没喝我的心都甜透了。严雨洁已经有了男朋友但还没结婚，这会儿她自作主张，张牙舞爪地到处张罗着帮叶梦薇收拾东西，一起做饭，简直比在自己家里还要勤快。两人碰杯之后，叶梦薇尝了口葡萄酒，口感确实不错。严雨洁刚刚介绍说这款酒叫冰红的时候，他没在意，这下尝到了非同一般的好滋味，才想起来问：诶，冰红是什么意思啊？严雨洁说：我听说是趁葡萄在结冰的状态下榨的汁儿，然后再发酵，这种状态下葡萄出汁率低，糖分高，所以比较甜，但是酒的产量也低，所以呢冰葡萄酒是葡萄酒当中档次比较高的一种。啊，确实挺特别的。叶梦薇又好好的品了一口，但她怕喝多了头晕，浅尝辄止。到了另外一个台重播潇湘新闻联播的时候，叶梦薇边调台边对严雨洁说：哎，雨洁，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今天有个奇遇。 说到这里，叶梦薇故意卖关子，停下不说了。言语结急的大叫：“ 哎，什么奇遇啊？你快点说！哎，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人、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才能说叫奇遇。” 叶梦薇这才哈哈大笑着说：“就是遇到了我以前的老师，他现在竟然是我们的副市长。哎，等会儿你就能看到他，不过千万别跟别人说这事儿啊。” 这是好事儿啊，你这么紧张干嘛？ 老实交代，你是不是暗恋他？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小丫头，告诉你，太聪明了可不好啊，自作聪明更不好。 那我打赌，你肯定是喜欢他。叶梦薇不再理言语杰，她只是笑，一边盯着屏幕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小说《红唇》。 电视上出现江淮案的时候，叶梦薇的身子一下坐直了，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人都是两只眼睛、一个鼻子加一张嘴，可为什么每个人如此不同呢？他承认，江淮案有一张让他怦然心动的脸。11年前，第一次看到他，就是这种感觉。其实，这其中藏着一个心理学上的秘密，那就是人人心中都有一张爱情地图。为什么有的人会令你心生好感，甚至一见钟情，而有的人和你朝夕相处，却擦不出一点爱的火花？心理学家们充分研究了这个现象，并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答案。每个人的大脑里都存着一张爱情地图，这张地图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恋人。爱情地图这个词是由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医学和儿科荣誉教授约翰·穆尼提出的。研究表明，幼儿在认知过程当中会根据自己的经验形成自己对人的喜好，到8岁左右，理想伴侣的形象就已经开始形成于他的大脑。这个理想伴侣的形象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性格气质，它是从自己经常接触或经常思念的人当中提炼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些人没来由地产生好感，而对有些人却无动于衷。叶梦薇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童年时受隔代抚养，在缺乏父母关爱的环境里成长。在她的记忆中，父亲的角色是一直缺位的。叶梦薇一直渴望自己的生命中有个父亲的形象，而江淮案恰好是极其合适的人选。首先，他是叶梦薇中学时代的老师。青春岁月里，叶梦薇对他就有暗恋的成分，只不过江淮案匆匆离去，这份暗恋中断了。待他27岁，爱情依然没有降临的时候，他又与江淮案再度重逢。此时的江淮案已经是副市长，在中国传统的观念里，父即权，谓之父权。叶梦薇对江淮案产生好感，这几乎是必然的，因为江淮案不只是一个美好的男人，还能给他安全感和一定程度的归属感。至少叶梦薇会觉得自己的灵魂有了皈依。然而这一切，没有心理学专业知识的叶梦薇仅凭自己的能力是无法明确意识到的。她能够模模糊糊地对自己有所察觉，已经算是一个悟性相当不错的人了。 看完电视新闻，叶梦薇老老实实地跟严雨洁讲起了江淮案。那还是在高一的时候，江淮案当过叶梦薇的物理老师，尽管只教了他短短一个学期，但那时候他喜欢穿浅色的风衣，风度翩翩，就是全班女生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那时候16岁的叶梦薇热衷于沉浸在梦幻的氛围里，当时台湾女作家琼瑶的言情小说大行其道，叶梦薇简直是走火入魔，就连上课的时候也在桌底下偷偷看书，被老师没收一本，她就又回去重新买一本继续上课看。因为在家里妈妈火眼金睛，叶梦薇根本没有机会看这类闲书。琼瑶的每一本小说她都读过，她本人可谓是小说中女主角的现实版本，同样长发飘飘，同样多愁善感，同样有一点小小的才气，可以写一首好文章。江淮案在那个时候就曾闯进过她的梦里，穿着风衣，含着笑向她走过去，走过去。可然后叶梦薇的梦就醒了。在江淮案的课上，叶梦薇抢答问题的时候总会找一些可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答案。比如有一次江淮案问，同学们都知道哪些长度单位啊？有的大声答米，有的答公里，也有的答微米。等大家安静下来，叶梦薇就举手站起来回答光年。江淮岸眼睛一亮，赞许道，对，非常好，光年其实也是长度单位。江淮岸因此对这个充满灵气的女学生非常欣赏。然而有一次在江淮岸的课上，叶梦薇居然看起了琼瑶小说，那本书是他借同学的，同学答应只借给他半天，所以叶梦薇在江淮岸的课上也继续看，被逮了个正着。按说江淮岸不是班主任，抓到学生上课看小说，稍微提醒一下就算是尽责了。然而江淮岸很认真，特意找叶梦薇谈话，希望他以后能认真学习。青春岁月里的青涩感情居然有惊人的能量，又或者是响鼓不用重锤。短短一次交谈之后，叶梦薇从此就成了勤奋刻苦的好学生。还有一个记忆是叶梦薇以问功课的名义带着班上的一位女生去江淮岸的单身宿舍兼办公室，其实只是因为对江淮岸有好奇，想要更了解他。叶梦薇确实对这位帅气的物理老师充满好感，但也仅仅是朦胧的好感。可一个学期之后，江淮岸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个时候叶梦薇对他的好感是模糊的，江淮岸也从来没有刻意为他制造过任何机会，所以他那份若有若无的情怀只是在记忆里留下了淡淡的痕迹。他仅仅是喜欢江淮岸，在江淮岸离开之后他甚至没有觉得难过，至少在现在的记忆当中他并没有为江淮岸的离去感到过难过。没想到过了11年，江淮岸又出现在叶梦薇的生命里。难怪写他名字的时候叶梦薇会莫名其妙的停顿，难怪在看到他的时候他会发呆。江淮岸还是江淮岸，只是不像以前那样清瘦。现在的江淮岸长得更结实了，脸上的皮肤稍稍粗糙了，神情也变得沧桑了一些，以至于叶梦薇没有马上认出他来。至于江淮岸，自然是早就把叶梦薇忘了吧，或者不是忘记， 是因为叶梦薇变了，女大十八变。可世界就是这么小，人生就是这样，即使是重新洗牌，也还是有可能出现似曾相识的牌局。女学生的心底往往珍藏着某位男老师的记忆，这记忆或者只是淡淡的一个影子，偶尔在特定的场合里晃一晃，或者根本就是一粒火种，一遇到合适的材料和温度就会猛地燃烧起来。他不知道他的这位姜老师只是影子还是一粒火种，又或许都不是。讲完这个故事，严雨洁点头感叹说： 微微，你好幸福啊，心里藏着一个偶像啊，现在在现实的世界里又有机会跟这个偶像共舞，这样的情况是非常难得的。哎，其实每个女孩子心里都有一个偶像。哎， 叶梦薇笑着问严雨洁：那你的偶像是谁啊？严雨洁坏笑着说： 我很老土，我的偶像是我爸，我觉得我老爸很优秀啊。哎，其实他只是一名普通的路桥设计工程师，但是在我眼里，我爸就是一个最棒的男人。 叶梦薇说：那你老爸很幸福啊，我看过一个调查，说是在中国能把自己父母当成偶像的人比例非常低。嗯，可见你爸是一个称职的好爸爸。 其实我爸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他就是特别疼爱我们，而且我爸很正直，对工作也很负责。 随后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说着闲话，同时拿出手机不断自拍，单独拍照合影唇部特写，那张两人的唇部特写是令人过目不忘的，两张嘴的唇部线条都很优美，只不过一张涂了唇彩闪闪发亮，而另一张是天然的红润，一样闪耀着诱人的青春光彩。叶梦薇和严雨洁不约而同地把这张唇部特写发到了朋友圈，然后一起嘻嘻哈哈地笑了起来。小小的房间里充满了清脆的笑声。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权力场和名利场。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官场、情场、爱情、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小说《红唇》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群，编辑张璐。 叶梦薇再次和摄影记者一起参加市政府的会议，叶梦薇对于这类采访十分紧张，也十分专注。江淮安听着下属的汇报，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眉头。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红唇》。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他平时忙于工作，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叶梦薇历尽沧桑，离开了大城市，投身于山区教育，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小说《红唇》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